声音里的颜色能装点我的生活吗？ 这是绿色的声音，因为环保的绿色代表了富强的希望中国。 美丽中国，我最爱绿色的声音。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难。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十一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本市仍然有四级左右的偏北风，阵风达到六七级，大风蓝色预警当中，大家要特别注意防风防火。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偏北风四级左右，阵风六七级，最高气温24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偏北风2-3级，最低气温12度，最大相对湿度4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FM87.6，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 听众朋友，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大明演义， 小矬子徐芳大战周兴。人们真没有想到，这个周兴岁数不大，武艺是真高啊，跟谁学的呢？连高艳平都纳闷，他发现这周兴两臂一晃，力大绝伦，而且这条冷艳锥招数特殊，没见过这么一种招，神出鬼没呀。看这个路数好像是上三门的。上三门是什么呢？就是形意、八卦、太极。那阵练武术讲的是门户，你这个门户有什么绝招，他那个门户有什么绝招。高艳平那也是武林高手啊，尤其他在旁边观战看得更清楚。但是呢，他又发现周兴的枪招又不像上三门的，究竟哪位高人传授的不得而知。他不由得替徐芳就捏了一把汗。实质上这徐芳可累坏了，汗珠子滴滴答答往下直淌，前后心都塌透了，狗腰壶也当啷下来了，抬头纹都累开了。徐芳心里想，你看着没，老了老了，要栽个硬跟头。他妈的这小小子，哎，翻脸不认人，六亲不认呐，你说救了我了，这阵动手还下死手，看来我不玩点绝的是不行了。哟，一低头看着自己的镖囊了，里面有六只枣弧镖，这是北侠唐云的真传，百发百中。徐芳一想，我也不打死你，那么的显见着我太不仁义了，我多少给你放点血，你一回脖咱就算完事儿。想到这里，徐芳虚晃了一棒，嗨，棒交单手，把正手就腾出来，以闪电般的速度伸进镖囊里头，戴好了鹿皮丸手套。不戴这个手套，这镖没法打，因为枣弧镖两头带尖，弄不好把自己手就扎了。尤其他这枣弧镖尖还有毒， 要碰破了肉皮儿，一感染自己把自己就废了。所以干这种活又干净利落，还得百倍的小心呢。徐芳打这个东西20几年了，颇有经验，外人根本看不出来，就见他手一动，冷不丁身子一转个，喊了一声炸，枣胡镖是直奔周兴的面门。咱们单说周兴一点都没注意，你别看他占了上风，他呀也挺赞成徐芳，他一瞅这小矬子蹿蹦跳绕左右躲闪滴溜溜，身形烂壮，快似猿猴，急如闪电，不由得挑大拇指称赞，说这个人要在年轻的时候哪还了得吗，现在就是上了几岁年纪立点头不行了，也就是我呀，换个旁人绝不是他的对手。还他就发现这个徐芳冷不丁一转身，手一扬，一道寒光扑奔面门，周兴就知道不好啊，对方要使暗器，再看他尽量把身子一扭，脸一甩，哎，这只枣胡镖贴着鼻子尖就过去了，好悬没给打上，把周兴也吓了一脑袋的冷汗。好，他刚一愣，第二只枣胡镖又到了，奔他的梗嗓。周兴使了个金刚铁板桥，这一只镖又落空了。他是马拨回来，刚坐稳的，第三只又到了，扑奔前心。周兴又一拧身子，这只镖也打空了。咱这么说吧，徐芳的六只枣胡镖全打尽了，也没伤着这个周兴。周兴累的是通身是汗，好不容易才脱离了危险。这徐芳再抖了抖了手，没了。这人脸皮可真厚，一哈腰把地下那枣胡镖全捡起来了。嘿嘿嘿嘿嘿嘿，罢了罢了，你是真高，甘拜下风，后会有期。说完了一哈腰，周周周周周周周拜归本队。周兴啊觉着他挺有意思，又没什么仇恨，所以没追他。单表徐芳回到本队，大把擦汗呢，把冰铁棒背好了。殿下大帅，各位老前辈，各位哥们弟兄，我丢了脸回来了，这周兴这小子太厉害了。高艳平在旁边说话，徐将军您歇一会儿，这就不善了，您这个岁数他这个年纪那还得怎么的，下一站交给我，我要看看这姓周的究竟有多高的本领。催马颤大戟是直奔周兴。周兴一看对面这个来人穿白挂素，这小伙怎么长这么好看，那简直跟大银娃娃相似，眼角眉梢带着千层的杀气呀、啊！他把冷艳珠一晃，呆，对面来人报名再战。方才你还提过我的名字呢，某家就是高艳平啊！哦，你就是高艳平。哎呀，早就听说过你的大名啊，你还在明朝当过武状元，听说你胯下一字末角赖麒麟掌中的方天画戟压盖武林都没有对手，俺周兴今天要会你一会。照催马晃冷艳锥是分心就刺。高艳平那小伙多狂傲，根本他就没躲，使了个怀中抱琵琶， 用方天戟往外招架，开！他要试试周兴有多大的劲儿。两件兵刃碰在一起啊，就凭高艳平那么大的能耐，也就勉强把人家枪蹦出去。二马一错蹬，咔，等又拨回来，艳平心里说话，好大的劲儿，要不就非吃亏不可。这下推不出去，就得来个透心凉。看来今日动手，我可得多加谨慎。咱们简短结束，一红一白，两个年轻人站在一处，两旁边阵脚鼓号如雷，给他们两个人摇旗助威。高艳平打了50回合没分输赢。周兴这么一想，真是名不虚传呐！看来光凭我的冷艳锥难以取胜，我不如射他一箭吧。周兴射箭那叫神射手，太准了。就见他虚晃一锥，拨马就走。艳平不舍，摇戟追赶，而往哪里走？一前一后奔西北的方向。就见周兴一抬腿，咯楞，把冷艳锥挂上了，在弓箭袋里的身手拽铁背铜胎弓，三只套夹锥。英敏朱红搭上悬扣，冷不丁使了个犀牛望月式，这身子往回一转，招，啪，斩。在古代讲究是弓刀石马步剑呐，这个剑这个东西最厉害。大将军不怕千军，就怕寸铁。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弓弦、弓背力量相当大，这箭射程又远，劲头也足，你就穿着甲胄都能给你穿透了。两军阵前的人没有不怕放冷箭的，尤其这周兴力量头也足，弓也硬啊，这支箭是一道寒光挂着风就到了。燕平还真就助力了，因为他发现周兴根本就没打败，他这一跑其中必有奥秘，因此高艳平就加了谨慎，追着的时候瞪眼看着。就见周兴冷不丁就翻身，一道寒光扑奔自己而来，他也听见弓弦的声音。那高艳平是大将军啊，看得非常真切，箭奔梗嗓。高艳平把画戟一晃，太漂亮，把头支箭给拨出去了。刚拨出去，二支箭就到了。燕平把手往回一翻，还漂亮，又给崩出去了。这叫左右开弓，最厉害的是第三支箭。要说周兴要高燕平的命，不费劲，这支箭非射程不可。但是周兴没那么干，这第三支箭他微微起高了一点儿，射高艳平的头盔，耳轮中就听见啪啦啦啦啦，套甲锥正好是穿透头盔呀，把高艳平的盔缨给射掉了。艳平本来长得就白，再加上一害怕，哎呦，这脸更不是人色的，是拨马而走。心里还合计呢，坏了，把我脑袋穿漏了，他怎么不疼呢？单手倒脱画戟，一只手一摸，哦，这才明白，这支箭在头盔上穿着呢。急忙败归本队，脸一红，大帅，末将不才，大败而回。 其实田在彪看得非常清楚，知道周兴给留了情了，不留情你回不来。这才知道这小伙子不但能力大，而且是神射手。田在彪一看呢，非得自己出马不行了，不然的话谁也治不了他，就是自己出马能不能取胜也不敢说。他把令旗令箭交给燕王千岁，刚要过去，胡德海在旁边过来了：“大帅，杀鸡焉用宰牛刀，有事老朽夫妻老，把这小孩蛋子交给我吧。”那位大伙好像没乐出来，心说人要老了啊，大概糊涂了。你胡德海有没有能耐你自己不清楚吗？刚才这么份打你没看见吗？高艳平都不是他的对手，你太白给了，这不找死吗？因此燕王千岁连摇头再摆手：“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二伯父用不着您，有道是大将压后阵，凭您这个身份，您这个岁数，就在这站脚助威就足可以了。尤其对面这个敌将是个年轻的人，不懂道理，性情粗野，万一把您伤着，我可担架不起呀。伯父，还是叫再彪过去得了。”“哎，我说朱棣，别跟我耍心眼儿，有话咱明砍行不行？”“哦，言下之意我不行，我白给，我是饭桶，我去了准死，你是这意思不？”燕王一听，哎，他还真说对了，哎，但是不能那么说呀。“二伯父，我没这个意思，嘿嘿，我告诉你吧，人要到老了就是奸呐，你们那一举一动，那眼神一转，我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不过你们放心，没有三把神杀，不敢倒反西岐。我要讨令出战，必有我的办法啊！都把那心放在原来的地方，看我的！”人们不知道胡大海究竟有什么打算呢，再拦就拦不住了。就见老胡一拨马，人高马大，跟一座山似的，就来在周兴的马前，未曾动手，他把花白的胡须一脱，先叫唤半天。周兴一听，这什么毛病？这是马匹倒退几步，手中端着冷艳锥，定睛瞧看。他一瞅，这老头子可真威风，这坨也太大了，能有400斤，再顶盔冠甲，再穿上肥大的战袍，这跟庙里塑的那泥像差不多呀。黑乎乎的脸蛋子，连鬓乐腮，花白的胡须，这气色可真好啊。看罢多时，他不认识，因为他新出世的，他上哪认得胡德海去？“老头，难道一说要跟小将我动手不成？”“我说你这小子太狂了，你也没打听打听我老人家是谁，就问我跟你动手不？你配不配呀？啊？我说你这孩子怎么一点礼貌都不懂？”周兴一听啊，真是那么回事，觉着脸上有点发烧啊。“那么请问老英雄贵姓啊？先乡何处？尊姓大名？”“哎，这还像话，年轻的人嘛，对不对？到哪块要尊老爱幼。听着啊，要问我安徽的人士啊，自幼生长在乱石山陆河庄，姓胡，双名大海。想当初在洪武万岁驾前称臣，官拜十大王，就是我。你是谁？”“胡大海呀。”老胡还没觉着怎么地， 就见这年轻的人听完之后吃惊非小，甩凳离岸跳下坐骑，把大枪也搁在旁边了。辽一夫分战群跪倒在地给老胡磕头，老前辈在上，我给老人家失礼了。老胡也愣了，心说行啊，我说胡大海这仨字没白起呀、啊，你瞅着没，这小孩不等跟我干仗就下马爪了，趴地直磕头。 还得说我姓胡的行啊。不过胡大海又一想，不对，哪是吓怕的，就凭他那能耐他能怕吗？这里边有文章，我得弄清楚了。 胡大海想到这儿，把胸脯一挺，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孩儿，我看咱爷俩就投缘嘛。哎，你别看是两国的仇敌，我就发现你一边打仗一边往我那块看，见着我还不住的发笑，咱爷俩就是有缘分呐、啊。有话站起来说。胡大海究竟想把事弄清楚，就见周兴眼泪围着眼圈一转，轻轻地打了个嗨声，捡起枪二次上马呀，冲着老胡一抱拳，老前辈，您不认得我是谁，我呢可听说过您的名誉，要讲这乱石山七雄皆败，谁也不如您，要讲这普天下的英雄，您是首屈一指。我不是说您的能为大小，说您的人品高尚啊。我没少听别人跟我说，要提起胡大海三个字来，无不挑大指称赞，您为朋友血心仗胆，两肋插刀，另外您还敢说话，好暴打不平，就为这个受到人们的尊敬啊。哎呦，胡大海一听这心这舒服，跟吃了八副顺气丸一样，老胡美的这肚子舔的更大了。可这小孩说这话的时候，人们听得非常清楚，燕王也感觉到纳闷，发现对面这个小将是出于至诚，不是耍嘴皮子。赵兴接着往下说，老人家，咱们再说乱石山这几个人，双钩将武殿章、汤和、邓玉、朱元璋、常遇春、郭英，再加上您，我最敬重的就是您，我最恨的就是老常家。我咋都跟您说明白，姓常的有没有人在这儿？有没有？特别是那个常茂，他现在在什么地方？别人不知道，您肯定能知道。您倘若告诉我真情，不管千山万水钻天入地，我也得把他抓住，我非得出出气报报仇不可。胡大海一听这里边有文章，这孩子打一出阵，张嘴老常家，闭嘴老常家，究竟跟老常家有什么仇呢？想到这，胡大海拍老枪，周兴啊，我咱爷儿俩能不能说句实话？ 能。 那好，你跟老常家究竟有什么仇？甭问，肯定常家的人觉着官儿大，觉着了不起，把孩儿你给欺负了，就是没欺负你，也可能是你的三亲六故，这都难免呐。你跟我说说，我一定给你出气，怎么样啊？ 对， 老人家，不见着常家的人，我不能说，不见着常茂，我不能讲啊。您知道知道这个事儿就得了。老人家，您请回吧，我跟谁动手？不能跟您动手，我要跟您一伸手，被天下人耻笑，说我不知道好歹。老人家，您请回吧，等这个战场结束，我本身的事儿办完，一定到您老人家的府上赔礼认罪。这周兴